系6.593，英镑兑美元1.331，欧元兑美元1.185，澳元兑美元0.732，新西兰元兑美元0.696。港金系报16,890元，比起上日收市跌咗4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803.71美元，卖出价1,804.48美元。港汇指数报102.1，升0.2。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今晚广东广西要讲的是 香港人热爱旅游，原因在哪里？跟工作压力有没有关系呢？除了食买玩，香港人在这追求什么的旅行体验？打卡心态的旅游有没有意义呢？什么是深度旅游？刘天赐、岑日飞和嘉宾卢杰雄一起谈下旅游哲学。 今晚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教育局联同国家教育部合办2021-22学年内地高等教育展网上博览，给学生和家长多些了解内地高校招收香港中学文凭考试学生计划的详情，同香港学生在内地升学概况。教育展在网上举行，想知多些可以在12月5日到11日上 www.studymainland.hk 睇下啦。 施政报告速递重点全面睇， 施政报告重点措施， 社会即时反应， 学者现场分析。 节目期间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星期三下午5:00， 陆宇光、张凤平主持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港台电视31同步直播。 施政报告速递重点全面睇。 香港电台第一台，同你一起撑。 大家好，我是东方龙狮的梁振邦。在过去疫情入面，本地球坛面对很大的困难。之前复赛期间，球员需要进行居家隔离，球员只可以往返球场和家企之间，哪里都不可以去，甚至和家人见面都不可以。新一季港超开锣，球场已经开放给球迷入场，希望大家可以入场支持下本地足球，请一起支持香港本地足球。 香港电台第一台，同你一起走过。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好啦，咁11月24日星期二，咁今日咧系岑日飞主持，咁个嘉宾咧就系卢杰雄啊，卢杰雄咧冇见好耐啦， 系 又见翻面，咁题目咧就系旅游哲学， 嗯， 咁讲到旅游呢个问题咧，而家咧就系 好伤心， 好严峻喎， 不过。都講得啱啊，因為而家旅遊唔到咧，遲啲疫情過後咧，就啲人全部都好似放假咁樣， 啊 瘋狂去，所以我哋講未來，講定 報復式旅遊 嘅， 報復式 報復式旅遊， 咁啊希望咧快快脆脆呢個疫情咧過去啦嚇，大家平安大吉，咁啊。可以香港人咧就好中意旅遊嘅， 係啊，真係。 咁講講咧呢個旅遊咧，點解大家咁中意咧？咁咁傑龍咧，傑龍兄，你教哲學嘅， 係啊。 咁何解呢個香港人咁中意旅遊咧？ 我諗咧就即係香港工作壓力大。 系咩？ 咁啊，啲人好需要咧离开呢个香港啊， 嗯， 去一個嚇同、啊、自己工作環境完全脱離嘅地方， 係、嗯、係 啊，重新做人 嚇、啊，重新做人， 即係做個另類嘅啊人啊， 嗯， 即係好多人去日本噶嘛， 係啊係啊， 話翻鄉下啊嘛， 係係、 啊，你都見到啦，係咪？ 嗯， 即係喺香港咧就不在家嘅。 系唔肯都要黐家， 即系都唔喺、嗯、都唔喺屋企嚟噶。咁啊，翻翻日本就先翻屋企，翻屋企先舒服啊嘛，先自在啊嘛。咁、 嗯、 即系香港咧，就即系咩咧，都系啊当翻工，做个戴个假面具， 哦， 去啊应酬老细、嗯、客人，咁、嗯、啊、嗯、过一啲假人嘅生活。 哦， 系啊，咁所以见到啲人咧，旅行最后一日咧，通常都系。即係好傷心啊！ 嗯， 好難接受。 聽日要翻學翻工啦， 要翻個現實世界嗰度啊！ 嗯， 啊咁所以就即係哇，而家好慘啊！啲香港人冇得去旅行咧，冇得去旅行啊嘛。 係啊， 啊嚟去都係香港嘛。 係啊， 就要咩咧？呃自己啊！ 係 本地揾啲路線出嚟 都要去， 就揾到咩咧？就砌出一個咩咧？日本感、泰國 feel。 嗯， 韩国 style 系咩？ 系啊，好搞笑啊！哦、我见到啲杂志，揾、 哦、 啲地点咧，嗱就先去荃湾拜个四面佛先。 哦， 原来荃湾有个地方可以拜四面佛噶。 哦哦， 啊跟住咧， 就当咗自己去咗泰国， 梗系啦。跟住就去整个泰式按摩。 哦， 啊咁啊，然后就食个泰菜。 哦， 啊，跟住就去呢、这、一个游下水咁样啦，吓、啊嗯、扮下泰国嘅即系阳光与海滩咁 样。哦， 啊，咁啊就叫做一天泰国游。 哦，有咁样， 有， 仲有一种叫做咩？ 咩啊？ 叫做飛機遊啊！ 點樣啲仲勁？ 即係坐飛機又繞香港幾個圈。 有呢件 事。有就啲人啲、嗯、人感受下坐飛機個感覺。 上飛機啊！ 上飛機就因為好多人就好懷念其實喺飛機度食飛機餐。 哇！係 咩？ 啊！你話飛機餐唔好食，但係有啲人咧就哇嘆下飛機餐，坐下飛機 sit 位，當咗係去旅遊。 係咩？ 提 兩個鐘賣曬嗰啲機票。 是啊， 系啊，你想买都唔得。 要去机场喎、 啊。要去机场嘅，要真嘅，真系要去机场。 要出境喎、 啊。要出境嘅。 要抌印嘅喎、 啊。要抌印嗱，呢、這个就真系抌嚟抌去都系香港嘅啫。 系啊 系。系啦、啊，因为佢唔会落。 佢系上飞机。 佢上飞机。 好似真系去旅游咁、啊，其实就喺香港绕个圈嘅啫、啊。 有我见过有个路线咧，而家有个系飞远啲嘅。 啊。 飞到去冲绳上空。 哦。 再飞翻翻嚟。 但系唔降落嘅， 唔降落， 即系天空游呢啲叫 天空游。 哦， 哇，你系几即系苦心孤诣地去。 哦，有 取旅游嘅感觉。 哦，有啲咁嘅样嘅旅游。 系啊，而家好多啊，而家。 哦，我咧就曾经好多年前咧就搭过呢啲飞机，嗰阵时系个儿童节目主办嘅。 系。 咁要出境嘅，要办出境手续。咁但系实际上咧，就架飞机咧就去飞过香港嘅领空。咁啊到咗公海上空。 公海上边 咁啊兜个弯咧就翻转头。 哦，一样嘅都系咁样。 但系咧好辛苦喎。 点解咧？ 因为佢飞得太过低啊。 低啊！我低空飞行。 佢唔系，因为佢呢啲唔会升到30,000尺。 Okay, 上高的咁咧，引致到咧，你感觉到系几晕嘅。 哦， 林嗰、那个感觉咧，就唔系真系搭飞机嗰、那个。 即系晕机浪啊！ 晕机浪嘅， 好少 嘅啫。咁啊，好辛苦嘅。咁啊，我试过一次，原来咧咁样嘅短程咧，就系香港领空上高。咁啊，环绕一周，咁啊，翻嚟转头咧，就并不好受嘅。 即系环岛游啦，佢环岛天空游， 睇到咧，香港喺香港下边嘅，即系一个鸟览嘅形式。 系 咁啊，但系就一次就算啦，即系唔会话第二次嘅。我唔知点解啲人咧咁中意，可能即系。咁样解决咗心头嘅 輸 精結啊， 精結啊，精結，即係佢哋要係坐一坐飛機咧。 哦，原來有而家有啲咁樣嘅， 係先安頓下自己心靈啊。 咁你都要幾百蚊㗎？ 都要七百八百蚊頭等。 哦， 哇，頭等啊最受歡迎。一开波就抢晒噶， 系咩？ 梗系 咁平嚟坐头等， 咁平坐头等喎、 啊。咁啊，梗系啊，平时又唔舍得噶嘛。 同埋嗰张飞机票好值钱噶， 系啊， 因为佢写住起飞地点香港， 嗯， 降落地点香港。你几时买到一张？ 我哋迟啲攞嚟拍卖， 我怀疑系 值钱噶， 系值钱噶。 以后冇咁嘅举办， 冇，以后冇呢啲机票噶。 哦，系啊， 系嘛，好独特噶呢张机票。 可能会宣传话你当系投资。话咗机会以后攞嚟做拍卖， 系啊， 折板噶嘛，跟住冇唔再举办啦， 又限量喎。 咁诶，嘅呢个机会唔系好大，唔系好多， 唔系好多系啊。 咁一世人咧，可能咧就一次咁样，咁 有啲人都遇唔到咁嘅机会。 系啦， 所以阿卢杰雄咧，你讲呢啲嘢咧，我就谂起康德。你讲旅游哲学啊，不得不讲康德。因为康德 系 好特别嘅，第一咧，佢哋成世冇去旅游， 系冇错。 佢哋永远喺嗰个普鲁士嗰个叫 哥尼斯堡， 哥尼斯堡嗰度咧，至多离开嗰度嘅40英里以外， 最多。 咁但系咧，佢就永远成世咧就话唔会去旅行，唔会去旅行咧，所以佢问题咧就话佢啲生活就好黑板嘅。佢每日下昼三点钟去散步咧，就每邻居就见到佢康德出嚟散步，梗系下昼三点攞嚟教钟 嘅。 就係教宗嘅，咁但係你呢個奇怪地方就話康德就成世唔去旅行，但係佢有個金句，佢話就頭先阿盧建雄所講，佢話咧旅行咧研究通過旅行係研究人類嘅最佳途徑， 係呢個係真嘅。 哦，因為你話佢唔去旅行，但你班友過去旅行咧，佢又要嚟攞嚟，點解你哋班友要去旅行咧？呢個係研究人。 德國好多人係咁樣嘅喎， 係嘛？ 係啊，德國咧，嗰陣時嘅納粹首領咧，希特拉咧，亦係一個咧好準時。 哦，守時 成日好守時，同埋咧經常喺一個特定嘅时间空间里面出现嘅喎， 系嘛？ 佢啊中意养狗啊，咁揈嗰只狗嗰个骨头咧，远处咁嘅狗系会 就追 翻个骨头翻嚟，咁佢啲人咧就知啦，原来咧希特拉出外，咁呢个咧我嚟教钟都，我嚟定一个时间咧。的差別都會幾準確， 即係我嚟參考嘅都係。 喂，你個講開又講啊，自古呢個養狗咧，用希特養狗咧，好大件事嘅，呢只狗嘅影響全世界。 係啊係啊， 因為佢第一次世界大戰參戰啊，佢喺個兵營嗰度咧，就突然間佢養嗰只狗咧，不停向佢吠，吠到佢要趕只狗扯，個狗喺度拍佢。一離開個兵營嗰度就俾炸彈炸咗，因為唔係只狗喺度吠咧，佢就瓜鬼咗。 即 係 冇希特拉， 咁就冇希特拉出現啦，已經冇第二次世界大戰啦。 呢只狗真係犀利喎，呢只 啊，會 有預感， 預知有個預感 啊。 嗯，呢個咧又係一個日誌嚟嘅，係啊。 不過你講到康德咧，雖然佢唔去旅行咧，但係佢又好中意讀嗰啲世界各地风土人情嘅书噶， 系咩？哦， 咁咧有一个好神奇嘅传说啦，就话咧好多即系唔同国籍嘅来宾啊，去访问呢个康德，因为佢都好出名啊嘛，咁佢见到嗰啲来宾咧，都会同佢讲当地嘅风土人情， 佢又讲得到， 讲到啲人以为佢去过， 系 咁所以咧佢真系一个咩咧，就系。脑海中的旅游专家，即是在个脑海度旅行嘅啫，同我哋而家嗰啲唔出外净系睇旅游节目嗰啲人一样。 哦， 佢有呢铺人嘅 喺文字上咧， 喺文字上，即系佢好犀利嘅，佢读文字嘅，读嗰啲即系各地嘅风土字啊，都可以读到俾人嘅感觉系去过当地一样咁样。 系。而家就唔需要读文字咧， 而家睇 睇 video 啦， 睇 video 啦， 睇图片啦，睇录像啦，呢啲都可以咧，使到你了解嗰个当地啊 的情況，尤其呢民生啊， 沒錯， 那裡的特產啊，都是很清楚看到的。 所以你看現在那些旅遊節目同以前的旅遊節目咧，一路嗰一啲拍攝的手法同埋主題都喺度改變緊噶嘛。 係， 其實反映咗一啲旅遊哲學喺背後嘅。 係係 係嘛？ 嗯， 你而家問題啲人咧，我而家我見到好多嘢，凡真啲人中咗六合彩或者中咗橫財，問佢喂，你而家有啲咩人生目標？著咗九成都話要環遊世界， 環遊世界係 環遊世界， 個個變咗好多人嘅其實嘅人生嘅主要嘅目標就係去旅遊，係 啊 係 啊， 好大樣嘢㗎啦！為做人為乜啊？喂，除咗食之外就係旅遊，旅遊包埋食㗎嘛，吃喝玩樂啊嘛， 旅遊包埋食啊，係 嘛？咪美食啊嘛， 係啊， 吃喝玩樂啊嘛，所以呢個旅遊就變咗好多人嘅人生目標。咁、但係咧，旅遊好緊要。我以前寫過文章啊，旅遊其實有幾個要素，又、 okay. 好對人生一個好好嘅諷刺。 嗯，係諷刺添， 諷刺。係 ，OK。 嗱，旅遊咧有幾樣嘢不可缺不可不少嘅。第一咧，你要有呢個錢。 係啊，冇錯。 冇錢啊，即係買機票都冇錢啦、啊。你問根本揾 行路都去唔到啊， 兩餐都搞唔掂，揾食啊嘛。你必須有錢嗱、又唔可以好多錢，但必須有。 有。 第二咧，必須有時間。 時間 係啦， 冇時間你去唔到。第三咧。你必須係要有健康， 健康 係啊， 所以呢三個條件咧，就決定咗啲人咧，你變到年輕人有健康，有時間未出嚟做嘢，但係冇錢， 未有錢，唉， 中年人就有錢有健康， 冇時間， 冇 時間，老年人。就有時間有錢，但係冇健康， 冇健康 啊！依個就所以三者佢比咧就唔係個個掂啊！ 啊，即係去得旅行都係一個人生成功嘅標誌。 係啊，因為尤其老年人，你已經有時間啦，可能又儲咗啲錢啦，你都要有健康。 有 好多人你一老咗就冇 得 啦， 好難， 真係行唔到 嘅，行唔到咧都行唔到啊！周身去唔到啊！ 咁啊，其實旅行係咪？最重要咧就係獲得知識或者見聞咧多咗咧， 而家就真係啦，即係古人就咁講啊， 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啊嘛， 讀萬卷書不如行。 好多人都唔知佢説話出自邊度喎，係 啊， 好多人搞錯咗喎，有幾個講法，但係我查證咗咧，其實佢啊，因為好多人話，明代有個畫家叫董其昌，佢就畫過咧你。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咧，令佢做空中自有忧国。你变咗有见识，咁就譬如你由黄山嗰边长见识，但 系 其实比我更早嘅， 系咩？ 就话明宋代，宋代讲啊，宋代咧，我哋讲嘅北宋理学啊，嘅开山咧唔系周敦颐，比周敦颐仲更早嘅，佢叫做胡安定。 哦，王安 胡安定嘅 胡安定， 胡安定胡安定嘅徒弟。 啊， 叫做刘仪， 哦， 仪就系彝族嘅彝， 彝族嘅彝， 即系文之丙仪，嗰个丙， 好似得， 好似彝得，先讲文之丙仪好似得个彝族， 苏仪是运河嘅彝， 苏仪是运河嘅彝，冇错冇错， 刘仪系水利家嚟嘅，咁呢个胡安定咧后来成咗，后来成咗泰州学派啊，呢个胡安定咧就好重视研究泰山嘅，已经要影响弟子，就话你如果要学习咧，应该多啲旅游，然后去系啊，呢个刘仪咧就昌卷呢句说就讲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哦，就系佢， 就系佢讲嘅，佢好早过董其昌嘛。 哇，呢个真系嗱，你讲到呢点啊，真系系中国人嘅啊哲学咧，就同呢个旅游好有关系嘅地方就系所谓即系啊，仁者就山啊嘛，智者水啊嘛，即系喺山水入边咧。就已經講到哲學噶咯，就講呢個咩咧？就人物 不過唔 係 喎，盧建 嘅氣象啊嘛， 你係中國人反而唔及西方人旅遊特色。 西方人 嗱，依個旅遊依個我講旅遊哲學，中國人咧始終一直來於而家唔同咗，因為時代唔同，一直都講安島重遷啊嘛。 係， 安島重遷就話唔輕易。迁徙叫做重迁，安土就永远喺翻 呢 个 地嗰度，系啦， 呢个中国人嘅传统。 系呢个真。 咁啊，而且仲有一个观念咧，箍住中国人嘅。 系 呢个咩？就孔子所讲嘅，父母在， 不远 游， 游 之 有 方。嗱，呢 个 游之有方就 系 旅游之学。 系啊， 点游法？ 冇錯， 父母在，咁啊呢個方字就難解啦。 係啦， 啊咩叫由之有方？一般講咧，一般我哋見傳統啲注釋咁解嘅，因為你阿爸在，你唔想阿爸擔憂，咁所以咧你去地嘅地方咧，唔好去危險地方旅遊。 嗯， 話你如果我係去伊朗啊，又去咩以色列啊咩城啊，咁呢樣危險喎。有啲話去到南極啊，咁呢個無方嘅，又之有方就講方。一個地方是要不使父母擔心， 哦，即係安全的， 咁第二樣嘢咧，嗱，頭先我哋講哲學啊，其實盧傑雄有幾個咧，佢哋可以講嘅，講哲學家，一個就康德，第二個咧，其實我哋可以講嘅旅遊就係依個卡缪， 卡缪， 卡缪咧就話旅遊要付出代價， 係 個代價咩？代價就話你嘅旅遊係有恐懼，你要能夠克服你嘅恐懼，因為咧你問題就話我哋講行船走馬三分險 啊， 咁你係人在遠方，又唔懂語言，又唔熟路，咁你必須梗梗係有少少危機，三成跑馬行船三分險都佔咗三成， 冇錯冇錯， 咁所以咧變咗我就咁講啊。你而家其實而家香港人咧點解個個咁中意參加旅行團咧？參加旅行團咧，對好多人咧，既中意旅遊，又要安全， 又要安全， 咁啊跟住個領隊就最安全。啊，你話你自己話自己去搜索啊？喂，危險噶！ 香港又試過咧，跟住旅行隊長咧都出事， 瓦利拉事件咯， 喺瓦利拉事件喎，喺嗰晚就喺大家咧一路聽緊呢個廣東廣西啊。就為我哋喺度睇住，現場直播啊！真係危險嘅。 而家旅行團都出事， 都唔係 百分百， 都唔係啊！一陣繼續講啊，仲有乜嘢哲學家？提到呢個旅遊 咧，呢個仲有點解我哋講嗰個叫做咩？嗰個叫做係德里達，德里達， 德里達 係咁一陣講啊， 一陣先講。 咁啊，聽只歌先，旅遊書咁啊。听完之后呢，咁我哋就新闻报道再呢同大家见面啦。 入附近的政府大楼的之后，在议事堂外围举起停止压迫蒙古人、撤回汉化教育等标语和旗帜，不时高叫口号。现场几十名警员未有制止他们的行动。当地的蒙古族人在九月曾经举办游行，抗议中国当局推行有关的政策。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9,926点，升33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607点，升2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2，日元104.68，瑞士法郎0.912，加元1.306，人民币6.592，英镑对美元1.333，欧元对美元1.187，澳元对美元0.733，新西兰元对美元0.69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3.41美元，卖出1,804.03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本港地区早晚多云，听日日间大致天晴，气温介乎22至26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星期六开始转凉，下星期初朝早气温降至20度以下。现在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开心日报几位主持原来敢睇对方噶， 其实每日翻工我就会开始头痛噶啦，好难顶嘅。其实你望住佢就会谂，点解上天咁唔公平嘅咧？系嘛，佢人又靓又有才华，又唱得，又系编剧，又系演员，家庭又幸福，仲要心地好，一啲都唔嚣，嗰下先夸张噶嘛。你话系咪过分咗？系咪唔公平啊？ 开心日报杜文蔚彪爷，星期一至五香港电台第一台，朝朝10:04， 听开心日报，日日开心冇烦恼。 仲有七日就系啦， 仲有七日就系啦， 仲有七日就系啦。 香港终于喺今年12月1日全面数码电视广播啦。 若果你睇开模拟电视， 到时就睇唔到噶啦。 若果见到电视右上角个标志侧边有个细嘅 A 字，就要留意。 关爱基金会资助合资格嘅住户加机顶盒或者买个架电视， 要喺7年7月15日之前申请。 热线电话2922-9230。 每个礼拜 五个名声， 这个时间 CIBS 人人广播。 今晚同你一起听节目的是王正言。 Action！ 喂，慢住先，呢句究竟系咪导演嗌噶？长记同长务又有咩分别啊？土炮电影人会话你知电影行业里边各个岗位究竟系做啲乜嘢？ 深夜1:30 ，FM 926 CIBS 人人广播。今晚重温嘅节目系 土炮电影人。 色无限， 蓝色， 色无限，蓝地球。 在对抗新冠肺炎的战役上面，美国第45任总统特朗普应该向第一任总统华盛顿学下嘢。如果不是华盛顿够果断，今天可能连美国都没有。华盛顿是天花的康复者，19岁的时候在英属巴巴多斯感染的，幸好就不严重。随着欧洲人殖民美洲，天花亦都传到美洲。当北美的殖民者向英国宣布独立，英军就打到去北美。大敌当前的时候，领导打独立战争的华盛顿就说天花才是最危险的敌人。当时天花患者平均死亡率有成30%，他的部队2/3以上的伤亡不是来自敌人，而是天花。英军就没有受天花影响，为什么呢？因为中了人痘，即是预防天花的接种技术，叫做人痘接种术。 呢種技術咧係18世紀由中國引入歐洲，包括英國嘅。據文獻記載，早喺明朝之前已經有種豆。明朝中期已經有意識咁利用呢個原理嚟預防天花。具體嘅做法就係將天花病人嘅豆痂磨細佢，吹入人嘅鼻裏面，或者俾嗰啲受種嘅人著上天花患者嘅衫，受種人唔死嘅話就可以免疫咯。當時啊，北美亦都已經由歐洲傳入呢一種人豆接種術，但係殖民地聯合政治權力機構叫做大陸會議咧，就唔俾咁樣接種，因為都有死亡風險咯。1776年，華盛頓嘅軍隊啊轉戰紐約等嘅地方，受到一系列挫敗，傷兵滿營，但係病嘅兵又更多。華盛頓明白到，如果唔控制天花，美國直頭冇機會獨立。他主張為全軍接種人痘，但就面對很大反對聲。他於是利用自己早年感染天花的經歷，加上秉持著科學態度這樣解釋，向官兵和有懷疑態度的大陸會議代表講出接種的好處和壞處，再借助他打贏英軍為他帶來的個人威望，最後得到支持，他即刻下令全軍接種人痘。英军在严冬天寒地冻，加上在战役受挫，需要休养生息，亦都帮了华盛顿，令到接种的士兵有几个月可以喘息下恢复。就这样在天时地利和人和的配合之下，得以保存实力的华盛顿军队在法国的援军加入之下，打赢了美国独立战争。就是说，中国人首先用的人豆传到美洲，帮了华盛顿建国独立。蓝地球，冯少宁撰稿。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知识。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 ，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好啦，咁啊，星期二。咧就讲呢个题目咧就叫做旅游哲学，咁啊陈日飞正话咧介绍过几位咧哲学家， 系 咁啊都讲到旅游嘅，咁啊讲呢度咧就未曾再详细再讲落去， 因为我头先就想讲嗰个法国哲学家，叫做Derrida，德里达，咁啊揾次咧就揾阿卢杰雄嚟讲下都好，因为佢咧。搞嗰味咧，而家好多人都唔識嘅，叫做解構主義。 系啊， 呢個解構，喂，唔係講結構，係講解構。 最多人講啦， 啊，講現象現代主義咧，就要嘅後現代主義，你一定要講解構。咁啊，呢個但係呢個 Derrida 咧，佢唔係講旅遊哲學，然後佢亦都係屬於旅遊哲學家。點解咧？佢有四十本著作，全部嘅哲學著作。都是寫於飛機、酒店和火車，啊，這個就很特別了，不是說他講什麼旅遊哲學，而是說他是通過旅遊來寫他的哲學著作，啊，而且他還有一群人，他是特意就去到那個酒店，然後呢他一定要令到自己在個酒店附近呢是迷路，啊，即製造一種我們剛才說的叫恐懼，製造不安全感，咁然後迷咗路咧，然後點樣揾翻翻嗰間酒店？咁人咁嚟，然後我就可以寫到哲學著作， 係咪？係 有幅咁嘅人， 有幅咁嘅 啊！依個解構哲學家，好有趣啊！咁所以變咗依係西方人嘅特色，就係嗰種叫做咩？旅遊背後咧，同中國人唔同。而家中國香港人旅遊都係，中國人香港旅遊都要一定要安定安全，所以參加旅行團啊嘛，參加旅行團咧。但係西方嘅旅遊咧。它是源自另一種東西，是將旅遊再提升就變成什麼叫做探險。 探險。 探險不是更比旅不是旅遊，直接有危險，講明危險的去探險。 哇，咁啊探險咧，所以後來我哋西方嘅哲學其實佢由旅遊變咗探險，咁啊見好多地方，由探險再進一步提升咧。就變咗叫做帝國主義， 帝國主義 啊！ 依啲唔係中國嘢嚟嘅。 咁啊，再新言咧，其實就係殖民主義有關。 係啦，冇錯啊。但係最緊要殖民主義咯，佢去旅遊搞出嚟噶嘛。 係 啊，咁佢背後西方人咧，你個無非西方人咧，佢哋個文化個根基，從你又講啊，其實同中國人唔同，又話佢哋係有種好奇心。 係 啊，佢想尋根問底。係 係係。 咁呢個旅遊咪就係呢樣嘢咯。 呢個鴨飛士峰咧嘅發叫鴨飛士啊，佢嗰陣時見到呢個高峰咧，就話佢一定要 征 服佢。系啦，一定要知道嗰个高峰点高法，点高系咪人冇一支上到去咧？有一个高峰喺度，佢就有一个征服嘅心。 征服嘅系，呢个同佢嗰个即系西方文化发源嘅所谓海洋文明有关系咯。 系， 即系喺呢一个啊希腊嘅嗰个雅典咁样， 系 啊，佢哋嗰个。即係生產模式啊，係以呢個所謂商業嘅商品交換啊嘛，咁啊，所以喺地中海嘅嗰個環境入邊咧，啊呢一個所謂要即係征服嗰個海洋啊，因為你面前一片波濤洶湧咧， 係 你係見唔到個盡頭噶嘛，所以咧佢有一種即係所謂對於未知啊嘅呢一個海洋嘅邊界嘅挑戰咧。有一種即係所謂個人嘅英雄冒險主義，係啊，闢出種種嘅航道， 係啊， 係嘛？所以你見到後來嗰啲啊，即係西班牙又好啊，葡萄牙又好啊，啊， 荷蘭又好啊， 荷蘭人啊咁樣都係挑戰海洋啊嘛， 係 啊， 最早嘅時咧呢、這個佢旅遊嘅小説咧，奧達士咧，都係呢種 心 態啊， 心態係， 係啊， 因為佢哋係探險， 探險 啊，中國人嗰啲咧就話旅遊，以前嗰啲全部都其實唔係旅遊，你包括發顯啦，包括依個係鄭和啦，包括依個其他幾個都係啊，依個全部都係公幹嘅， 係冇錯。 佢話佢旅遊其實佢公幹做嘢嘅，有咩有依循嘅。 除了有一個徐霞客， 徐霞客 呢就自己呢 自費啊， 自費 自費 兼呢就專係揀一啲呢艱難 嘅地方 秘方， 呢個就 秘方 係中國人嘅一個好大嘅例外， 好特別嘅係，好特別嘅徐霞 客， 佢寫嘅徐霞遊記呢都係裏面。都是記載一些咧好難去得到的地方。 有幾個例子，佢揸啲瓜噶都死 嘅 真 係。佢遇到生番， 生番 係所謂生番咧， 即係土司嗰啲係嘛？ 係 即係貴州嗰啲土司咧，以前嗰啲 係。好難形容嘅，總之係危險嘅咧。 危險啦。 咁地方，有啲窮山絕嶺，都去到。咁呢個咧係 有啲唔同， 近似西方精神， 西方嘅嗰種探險精神。 不過咧，你嘅問題，你話你應該旅行都唔應該搞到咁危險嘅，應該保持一定嘅安全性，我都唔贊成探險式嘅。但係咧，有樣嘢好緊要，即係我以前初旅行，梗係參加旅行團咧。自從經過自助遊之後咧，我就發覺永遠都唔參加旅行團。 當然啦， 因為咧就主要有兩樣嘢。你參加旅行團咧，你其實就做嗰個導遊嘅奴隸。 係啊， 佢叫你去邊唔係鴨仔，佢叫你去邊你就邊，你完全冇權話事。你必須要旅遊咧，要做翻你自己個旅遊個主人。 係啊， 即係話你可以。有導遊， 冇錯。 你個導遊聽你點嘅，唔係佢點你嘅，倒不轉嘅。因為你話佢叫你邊度，佢同你安排曬，所以你一定要自己寫曬個行程，然後你點佢，而且你可以隨時做主人，可以隨時話事。所以你變咗你自己話事嘅時候，其中我覺得個旅遊節樂嘅樂趣就話有最緊要喺旅行過程之中有 surprise， 有 surprise 咧，有一種唔一定驚險，總之一個 surprise 咧。就個樂趣就出現嚟。如果你冇 surprise， 純粹係講啊，咁我舉個例啊。 好啊， 我有次去依個葡萄牙，咁由葡萄牙咧就去里斯本，咁啊去完里斯本咧就北上，去嗰個上邊葡萄牙北邊嗰個波圖。 波圖 就係打波都叻噶啦，我諗波圖就破啦。咁啊4個鐘嘅要， 咁啊，玩完葡萄牙、里斯本，玩完波图咧，由波图落翻去里斯本。咁我梗系包下车嘅，我车包我，我最紧要包车，我就唔要导游嘅，因为问题我嘅逻辑咧就话，司机本身就 系 导游， 系 嘛，佢又唔会收你导游费，但佢其实佢喺当地做司机，佢乜都地方都识啦， 乜都识噶啦， 我起乜都识啊，所以我翻嚟，咁佢喺度揸架车，喺个波图翻呢个里斯本，咁啊。途经中途，佢就喺度讲啦。佢话呢度附近咧有个小镇，叫做系 Milhada，M-E-A-L，Milhada。呢度地方就系我哋葡萄牙嘅乳猪镇。 哦， 食乳猪咧，全葡萄牙个个都知道，成个市咧间间餐厅都食乳猪嘅。 系， 咁我话。我嗰時啱啱就12:00， 名菜嚟 嘅。咁我喺度本來翻里斯本咧，我一聽，我話嗱，即去， 即去， 你唔好翻里斯本，你即刻車我去附近，就去嗰個市場食乳豬。 係， 嗱依個我哋做住主人啊嘛，即刻點佢啊嘛， 即刻正， 食乳豬， 冇錯 啊，咁啊咪試葡國乳豬啊嘛。係 啊係啊。 咁但係依個咧就話，我覺得我啦，嗱依個去個乳豬鎮，乳豬咧香港都有個人。都去过乳猪镇食乳猪，嗰个人咧叫蔡澜。 哦， 但我咧，我觉得我食乳猪咧正过蔡澜。 系， 点解咧？蔡澜系因为要食乳猪，特登喺里斯本坐两个钟头去嗰笪地方食乳猪。我就唔系，我就系即兴嘅， 即兴嘅， 我系路过嘅，我系随缘嘅，所以我觉得我嗰种乐趣系大过佢。 有， 系嘛？佢系刻意噶嘛？ 系啊， 我唔系刻意噶嘛？我因为啱经过先，佢话：，我乳猪镇啦，即去食咯。 嗯，我同意，我同意。 呢个系一个即系好享受嘅经验。 有阵时咧， 有时系咁嘅，系 旅游咧，好多时咧。就呢個 surprise 呢個驚訝咧、驚奇咧、 驚奇咧， 係使到自己咧，即係眼前一亮啊！ 眼前一亮，冇錯。 我咧曾經試過有一次咧，就去茅山，咁啊，好多人都唔知茅山喺邊度啊？ 喺鎮江，喺南京去都得， 喺南京去搭嗰陣時咧，搭200蚊巴的士，咁啊，翻嚟嘅時候咧，呢個又係司機 啊， 同我講，佢話咧，你兩位。一齊去茅山翻轉頭，有冇去過女道觀啊？女人嘅道觀 哦，呢個幾得意。 咁啊，我未去過喎。係 啊。 咁我話第一次去探女性嘅道觀。係。咁佢真係車我哋去沿途就睇間女道觀。 哦。 呢個道觀係點樣咧？是当年呢是十零岁女仔出道。嗰啲学校呢是学校嚟㗎而家。嗰啲女仔呢入去做师做唔系师姑 系 做女导师。女导师。 女导师。 入去里面呢就等于好似哈利波特读嗰七年书。寄宿喺里面 学。学法。 学晒成个道学。咁包括咧，點樣作法啦，點樣做儀式啊？咁啊，好細個女仔，你見到咧，係六七歲開始，到十一二歲嘅女仔都有。 即係而家仲係 嗰陣時，我去仲有， 仲有。 咁啊，著嗰啲衫好靚嘅，嗰道袍啱嗰日咧就。有一個主人咧，主人家就邀請呢啲女道士打齋。 哦，打齋 係。係咁啊，著曬 有驚喜喎。 係啊，咁啊就由頭到尾聽嗰種音樂，聽睇嗰種儀式，而咧參觀呢個女校啊，一間道士嘅女校。咁啊，又未見過，從來未去。訪問過一間女人嘅道士嘅所謂道觀，咁啊真係咧 驚喜 同埋獲知好多嘢， 好多東西， 咁啊反而咧係茅山嗰個旅行反而唔係咁重要， 反而失色， 係反而 呢個就係為意事事前要意想唔到， 意想唔到 呢啲就旅行嘅樂趣咧，就因為你係做主人，係 啦， 你有個奇遇，呢個奇遇你自己飲唔到嘅， 係 嘛？我再舉一個例子咧，有次我又去德國， 咁梗係去到柏林啦。 係啊係啊。 咁喺柏林咧，我就查資料，就知道柏林有個猶太社區， 係係係 ，Orient Burger。 嗯 ，Hamburger 個 burger 咧就前面掛爆咗 Orient。咁我就話：哇，我揾到地圖。咁然後我就去火車站諗住去啦。個火車站咧就大個標題寫住 Orient Burger。即係我諗住都係嗰度咁上下啦，咁然後我咪搭火車去啦，去到然後落地問人，喂，你知唔知 Orenburg 啊喺邊度啊？落咗火車之後去問啊，我都識幾句德文㗎，咁問，咁啲人話一睇，喂，你呢笪地方，你揾個 Orenburg 喺柏林市中心，呢度柏林嘅北部。喂，又嬲，又少咗个 E R 路， 哦，少咗 E R 啊，咁就两笪地方， 咁啊， 你去咗第二笪地方，我吓。咁樣 點算咧？ 咁咪既來之則安之，咁咪試下喺嗰度行下咯。一行下嚇死，原來嗰度咧已經係以前前東德嘅地方嚟嘅，變咗而家變咗西德啦。前東德地方就啱啱開發，但係咧原來咧佢嗰個旅遊而家個旅遊局噶嘛，梗係望到啊。所有嘅旅遊資料你網上啊，全部都冇啊。佢哋啱啱油印嘅，不過攞嚟睇啊，話原來嗰度咧。十二三世紀好多歷史，仲有就話最早期嘅德國嘅集中營就喺嗰度。 哦， 參觀集中營，哇！如果大收穫， 納粹嘅， 納粹嘅， 哦， 納粹嘅集中營， 哦， 喺曬嗰度。哇！我依啲完全冇諗到喎，完全啲乜嘢奇遇嚟喎， 豐收， 因為自己唔打唔撞去錯地方， 係 啊，依啲咪就係旅遊， 旅遊嘅驚喜啊！ 驚喜啊，就係因為 驚喜最緊要啊， 唔規劃嘅規劃。 即係不受規劃嘅規劃， 不受嘅規劃嘅規劃。 啊，呢個咧，喺呢個布拉格嘅時候咧，我都係去過猶太墳場。 哦， 咁啊，呢個墳場又係跟地圖去嘅，咁又係摸錯地方，去咗猶太區。 喺猶太區就唔係墳場啦， 又係藏喺猶太區裏邊。 哦， 咁裏邊咧都係好多好多建築物啊，同埋好多街道啊，就同猶太嘅文化有關係。 哦， 咁啊都係一種咧，自己覺得自己起碼覺得咧就係有驚喜， 有驚喜， 有作主。而家咧就 你而家旅遊團冇主，冇話事權嘅。 冇可能會帶你去啲咁嘅地方， 即係而家所以咁多人興自助遊就係咁嘅原因啦。即係佢嗰個嚇， 係啦， 但係咁樣話，但係如果最初第一次咧，冇一個旅遊嘅專家咧，即係佢所謂熟啲啊，你唔帶路咧，就可能咧，可能 要有 熟悉嘅人都 喺度啊，慳錢啲嘅，始終都係 當 熟識途老馬，但係最緊要你自己話到事。 是啊，咁一阵咧，大家再可以讲下咧，呢个各有各种 嘅 旅游啊， 系啊， 各嘅哲学吓，咁好啊，听听呢只由张信哲唱，就到处留情喎，唉，听完只歌之后咧，新闻报道，咁大家听听呢个到处留情先。 十二号漫步加州的果园，遗失一脸幽怨，没对你再有留恋。十六号沐浴九州的温泉，遗失痴心一片，大概我情绪快要复原。手里行李送检，再不过重没有遗言，自咒自伤自怜，已成过期旧证件，逐渐留低挂念，直到没法心软。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郭婷晶报道新闻。本港新增80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包括69宗本地个案，其中10宗感染源头不明。在本地个案中，59宗同之前个案有关，54宗涉及歌舞群组，群组累计个案增至187宗。群组中有患者曾经去过沙田大会堂、龙亨社区中心跳歌、唱歌同跳舞。另外，仁安医院有一名员工确诊，路德会新翠少年中心亦都有一名托管老师确诊。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表示，有多于50宗初步确诊个案，其中北角苏浙公学一名15岁学生检测初步呈阳性，学校需要停课14日。至于11宗输入个案，患者分别来自俄罗斯、土耳其、尼泊尔、巴基斯坦同英国。警方前晚在机场拘捕一名62岁姓郭的男子，他已经获准保释候查，出年1月上旬要向警方报到。他晚上7点多离开机场警署，戴上手带，需要继续接受隔离检疫。警方表示，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人员根据线报同经调查之后，前晚大约9点在机场拘捕该名男子，涉嫌刑事诽谤、串谋伤人和串谋刑事毁坏。香港大学副教授张其中涉嫌杀妻案续审，控辩双方结案陈词，法官明天开始引导陪审团。控方认为张其中同妻子有金钱纠纷，密谋行凶。张其中虽然受抑郁困扰，但质疑程度是否足以减免刑责。控方表示，张其中在案发当日如常工作，事发之后出厅熄灯，拎出行李箱，购买木板藏尸等行为理性，无证据显示他失控。辩方提出张其中案发时患抑郁症，饱受妻子的语言暴力良久，加上工作量大增，应该被裁定误杀罪成而非谋杀。辩方又说，张其中家庭富有，并非因为金钱杀害妻子，而他在杀妻之后讲大话，是因为他不懂得应对。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德国总理默克尔通电话，习近平强调，两人都主张坚持多边主义，加强国际合作，携手抗击疫情，重振世界经济，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习近平指出，中国正系积极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扩大内需、扩大开放，将会为德方带来新机遇。中方希望德方和欧方对中国企业保持开放，双方要坚持互相尊重，把握好对话合作，互利共赢。默克尔表示，欧洲正是面临第二波疫情冲击，中国疫情防控做得好，经济率先恢复，对德国企业是利好消息。他希望双方就疫苗合作加强沟通，推进贸易投资、新能源汽车等领域合作。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29,964点，升37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610点，升3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2，日元104.71，瑞士法郎0.913，加元1.305，人民币6.593，英镑对美元1.333，欧元对美元1.186，澳元对美元0.733。新西兰元兑美元0.69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2美元，卖出1,802.500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早晚多云，日间大致天晴，气温介乎22至26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星期六开始转凉，下周初早上气温降至20度以下。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适用于香港，促进残疾人士享有平等的权利，使他们能够自立自主地 在无障碍的社区生活，获取资讯，参与社会，发挥潜能，尊重和关心残疾人士的需要，实践残疾人权利公约，共建无障碍社会。 香港电台第一台 紧贴施政报告， 星期三上午11点 直播行政长官宣读施政报告， 同日下午 直播施政报告记者会， 下午5点 施政报告速递重点全面睇， 星期四上午8点 行政长官施政答问。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全程紧贴施政报告。 12月1日开始，电视全面数码化，你屋企曾经拥有过几多款电视机呢？经历过几多个电视年代 啊？ 今个星期，那些年张伟基同你一起回味一下不同的电视年代。星期一至五深夜12点至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情人共欣赏。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身处广东省同澳门的香港居民可以透过回港易计划预约回港行程。 系统由星期三上午9点至星期五晚上6点接受未来一星期的入境申请。如果符合指定条件，回港后可豁免14天强制检疫。 但仍需在入境之后注意个人健康状况，如有不适应该尽快求医。 详情可以浏览 www.coronavirus.gov.hk。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一分钟阅读，主持黄子晴，制作周伟业。 独孤苍梧的备忘录，品味文学散文之美，在言情或者全意论事之中，运用文字句构的艺术手法来表达，能够达到一个精美的效果，这个就是文学的魅力了。古苍梧的备忘录这本书充分表现了这一种魅力。我们随意找一篇小散文来读，你一定可以从中印证到我所言不虚。我们就读备忘录中的一篇写瓜菜色相之美的描绘，你就会发觉写得非常之精细可爱，叫人读下去呢是深受感染。作者文字运用的艺术手法真是叫人叹服。 喜欢素食的另一个原因是瓜菜色相之美与人无限喜悦，翡翠绿的黄瓜，珊瑚红的番茄，紫肉色的茄子，麦绿泛白毛的切瓜，修长带绿线的丝瓜，各种菜叶更加是不同层次的绿色变奏，加上豆芽、豆角、肉豆、河豆、麦糖豆皆各有其色，真是五彩缤纷，叫人目迷。而瓜菜各有造型，亦殊堪赏玩。瓜菜买回来往往找个大盘摆上，至于侧光投射的位置，慢慢观看，不生沉醉，久不欲洗切煮食。瓜菜原有生命，它的美并非人工的珠宝器物可比。 这一小段读之遇见瓜菜之色相飞舞在你眼前，清丽可亲，万物静观皆自得，你不能够不信的。更难得的是作者进一步写这个瓜菜煮后的新面貌。 黄瓜去籽，切成肉环，苍翠温润；节瓜去皮，切成长条，有若浅绿的宝石棒。番茄剖开，就好像未经磨制的红水晶。 又是一段段美文的呈现啊！杂文多论生活现实，鞭策人生，给人一种智慧和明理。但文学性更强的散文精品呢，就多用心思去描写形象之美，为我们投射鲜明的形象，叫人历久难忘。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备忘录》，作者古苍梧，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二呢还有现在20分钟，我们继续讲这个题目呢，旅游哲学。岑日飞呢个嘉宾呢就是卢杰雄啦和小弟。讲到旅游呢真的好多东西讲，因为我们都是香港人，我们都有冒险精神，我们呢亦有中国人稳阵嘅， 稳阵嘅嗰种方式， 稳阵精神。 而家多咗种，而家有啲旅游咧，我听到啲朋友参加咧，都好奇怪嘅。 嗯， 就有种叫断食修炼旅行团。 系点样咧？ 咁啊，七日嘅。 系。 当然七日都冇得食啦。 啊，七日都冇得食。 冇得食噶，系啊，系啊。咁啊，仲要系即系好似苦行咁噶。 嗯。 即系好早起身啦，又要唱诵啊。然后仲要洗肠啊，咁 洗肠添啊！ 仲要最奇怪就咩咧？就系、是、你想报名都要等三个月排队喎。 系咩？ 系啊，好、哦、爆嘅原来。 哦， 系啊，而家啲人吓、啊、搞到要咁样旅行噶。 哦 上嗰啲山度啊，唔知道做乜嘢咁样。 哦， 系啊，而家有啲叫灵性 灵修 灵修旅行团， 又叫 retreat， 而家兴啊，而家 灵修 灵修旅行团。 咁啊，系佛佛 佢唔系 道咧，定系 又唔系道？ 又唔係基督教， 新 紀元 New Age，New Age 新紀元 嘅新紀元靈修旅行團。 哦， 佢結合咗好多種嘅，即係嗱，就有健康元素啦，所謂，即係嚟斷食咁樣，再加啲例如重撥啦，再食光啦，即係吸光， 吸光 啦，即係去啲野，即係比較係郊野嘅環境啦，放鬆嘅地方打坐啦，咁樣，咁啊吸收大自然嘅能量啦。啊，而家興呢啲喎。 哦，興啲咁樣嘅旅行。 係啊。 哦。喺我哋嗰陣時咧，僆仔嘅時候咧，有一種旅行咧，就係、是、都不好難明佢，好難俾個名佢。係 咩？有啲咁點？ 呢個旅行咧，就係、是、咧。要你學習孤獨啊！ 哦， 學習孤獨咧，係咁誒，抌你一個荒島或者荒山度，咁、好似咧俾三支火柴你， 哦，即係嗰啲 係，咁係咁，然後咧你就喺冇人陪同底下，你係喺荒山野嶺嗰度咧度過一宵， 野外求生， 唔準出聲。到你有人接你上翻只船，入翻去市区之前，你都唔能够出半句声，半句都唔讲。咁你可能眯埋只眼，又可能擘大只眼。总之咧，就系训练你一个坚忍嘅 意志， 同埋生存嘅意志。咁你啊，无论如何，都喺呢一段时间。嗰晚啊，你係遇到好多恐怖，遇到好多不測，但咧一句聲都唔出。 咁誒，好勁修練， 我都唔知叫做乜嘢嘅旅行。 你依種係修行， 修行嚟， 修行 咧有危險㗎，似乎，所以又問題，你而家都有依種嘅，而家泰國有，澳洲有，內地都有，又變咗我哋而家一種叫做旅行，叫閉黑關。 哦，闭黑关， 啊，闭黑关 ，即系话咧，将你咧困喺一个好黑、好黑、伸手不见指， 哦， 闭入去，喺个喺山窿里边各方面咁闭整个出嚟。但系咧，你如果你自己好啲人曾经闭过黑关，你就会有咁嘅体验，就话你咩都唔见，咁啊，只系俾个痰罐俾你哋。如果去大 小 便，你自己搞掂，或者 俾支火柴你， 你自己睇。咁但系闭黑关咧，好多人嘅体验咧就话你咩都唔见咧，你会突然间咧话耐耐地，你就会见到前面好似有个人企喺度，或者觉得后边有个人啊，咁你就会惊，喂，唔知咩人嚟嘅， 恐惧。 其实咧，其实。 應該我哋心理學嘅分析咧，嗰、那個係你自己嚟， 你自己嚟嘅係透視。 但係你見到話前面好有人喎，後面好有人喎、所以佢哋依啲咁樣嘅閉黑關嘅一種咁樣嘅安排咧。就必須要有一個，因為驚你出事。 係啊係啊係、啊。 即係走火入窩嘛，或者咩？因為出事就一定要前邊咧個黑關門前邊咧有個上司坐喺度， 坐喺度 啊，就守護住你。咁、你知道，哎，外邊有人。咁你就有個安全感， 安全感覺，即係始終有個人看住你、 啊，因為出面有人嘅。咁又好似頭先你講嗰種係好鬼可能好出事，可能真係疏咗嘅一回，即係驚。 係啊，但係佢嘅時間唔係好長啫。是一晚 啫， 但呢種咁旅遊咧，就係、是、係後生仔嗰陣時咧就嘗試過嘅，即係好想去試下， 試下 能唔能夠咧一個人獨處一個荒山野嶺裏邊咧，能夠用生存嘅意志，用一個意志而維持成晚嘅生存嘅慾望。 咁呢種旅遊啊，次官，其實我哋都今日未講啊。其實旅遊啊，兩揾兩種嘅、一種咧就向外旅遊，一種啊去 outer world， 一種啊向內旅遊 inner world， 向你自己嘅內成個內在尋求，依個係內心世界嘅旅遊。所以咧變咗我哋《道德經》老子咪有句名言咯，康德都可能一樣嘅，叫做不出户。知天下 事 啊！咁你我成日我常下個舉例，我話如果佛陀坐喺菩提樹啊七日七夜，如果佢七日七夜咧走咗去環遊世界，咁呢個世界就冇佛法啦。 冇錯， 係啊， 佢嗰七日七夜其實就係 內心 嘅旅遊，探尋內裏嗰種係另一種旅遊，嗰種旅遊可能仲勁， 嗰種 因為你外景係即係。到處楊梅一樣花，即係差唔多所有世界景色都係大同小異啫。你去極咁多，係嘛？除非你有啲奇景，係嘛？我有個嗱，有啲好奇喎。我哋講奇遇，我舉個例啊。但係有笪地方咧，唔知你阿次官有冇去過？你成日去咁多地方，有冇去過呢個浙江嘅富陽？ 好似冇去過。 即係富春江， 我知富春江 個富陽係陽光嘅陽。呢個富陽咧。就孫權嘅鄉下， 孫權嘅鄉下， 三國時代孫權嘅鄉下，咁啊問題咧，我就話喺杭州去啊，坐兩個鐘頭車就去到富陽，因為我想睇富春江，咁啊見到富陽，我咪順便去咯。 有冇食魚？ 啊，冇有富春江有食魚，咁咧富春江都靚，富春江又又係依個好多嘢睇，咁但係主要就富陽咧，因為孫權嘅鄉下，咁我話喂，我咪叫個。那個的士司機坐的士去嘅，的士司機都唔知噶， 都唔知啊！ 佢咪知富陽喺邊度啊？咪車我富陽啊！佢車都咪等等我，你自己 就 唔係，我叫佢等等我，我等等。咁我喺度啊，好簡陋， 好簡陋嘅 小賣店，賣一啲孫權嘅書，譬如話新子當如孫仲茂呢啲咁嘅書。咁然後咧就有一個商鋪。就擺咗個孫權嘅像，有幾款有啲孫權嘅紀念品，咁啊即係拜拜孫權咯，咁啊各方面唔係冇啊，即係根本個廟冇人添啊，冇人啊，因為冇人咧，我咪見到啊咁其實可以走得噶啦， 係嘛？咁點解叫孫權廟？ 孫權廟咪有嘅孫權像喺度咧，拜孫權各方 面。民間信仰嚟 喎，好嘛？咁我就話即係準備走噶啦，已經去完啦，係咁多嘢睇啦，原來咁簡單，咁簡單話孫權故鄉咪睇咗有孫權廟，又冇人喺度打理，咁有個小賣店咧就喺度賣書，就冇人睇你，都冇問人。咁我喺個孫權廟度睇啊，就發覺到個孫權廟旁邊嗰度有棟門， 係。 咁我嗱呢啲有少少探險性質， 係 我推開棟門，睇下點樣。咁啊推棟門咧，見到嗰棟門咧有條好窄嘅路，好陰暗嘅。咁啊嗰條路咧冇人噶，咁就問題你夠唔夠膽再行先？咁啊俾咗我同你啊，老爺都一定試下行先， 係 嘛？咁啊大概行到大概100米到啦，一路咁行陰陰暗暗行啦。一出嚟就好似即係桃花源記 咁樣， 一出嚟原來裏邊咧。是一个大的村落， 哦， 乡下嚟嘅一个墟嚟嘅， 系啊， 哇，唔知几多铺头，几多商店，原来嗰阵嗰个先至真正嘅孙权嘅乡下，佢匿喺个铺嘅后边，你要推我到门行过一条阴暗嘅小路，咁神奇， 哦，你諗下， 哇！呢、 這 個真係好神奇。 啊，你如果有機會去下富陽， 富陽 你話你係揾個宣傳地方，咁去到嗰度就咩都冇嘅。 咁喺嗰個。 我去嗰度咧好多嘢噶，有咩鄭和嘅紀念館啊，乜都有齊噶。所以原來孫權從三國到現在咧，世世代代嗰啲姓孫嘅人都聚喺嗰條圈度冇改過。繁殖落嚟好大嘅紀念啊，好大嘅地方。咁你話問嚟喂？旅遊書又冇提過，咩都冇提過。你會再去嗰度，你真係唔知喎。 真係唔知喎，呢啲。 哇！依啲真係奇遇喎，真係。 旅遊書咧就真係係奇妙嘅。 係。 咁啊喺外國咧，就啲人咧就揸本嗰個旅遊書。 Lonely Planet。 我都揸 Lonely Planet 西人咧就揸住呢本書，密麻麻好少相嘅， 係好少相啊！ 咁啊就得文字啫，咁啊揸住嗰本書咧就當一個指南啊，就好多窿窿罅罅嘅位咧，佢都有記載嘅。 哦， 咁啊，當年咧我試過有一次咧就去東歐，咁啊東歐嗰次咧就係。跟住呢個 Bram Stoker，即係寫 Dracula 嗰個作愛爾蘭作家，由佢嗰個引述點樣樣去Bram Stoker 點樣去嗰個英國嗰個 Jonathan 點樣樣由去到呢個 Transylvania 去到呢、這個Dracula 古堡，就睇賣嗰、那個英國的地產俾嗰個 Dracula， 咁啊跟住路線一路乘火車，就一路去，咁啊裝有60%-70%咧係真嘅喎。 哦，即係真係真係嗰個 真係真係有同嗰個書記載差唔多嘅，但係咧當然咧又誇張咗。咁啊跟住本書行咧。啲旅遊咧又有另外一種風味嘅，係啊，咁啊嗰陣時咧都係要揸住本Lonely Planet， 係你個地圖。有時你有導遊嘅地圖咧，按圖索騎咧，有時你都知道咧就與旅行團之不可取就一樣啦。我有經驗俾你聽，嗱日本有笪地方咧，而家就冇得去噶啦，你有得去冇曬嘢噶啦，就因為叫仙台。 哦，仙台， 仙台咧，自從福島 係冇錯 海嘯之後咧，好多景點都被浸曬，冇咗。但係未福島未出事之前咧，仙台就有成十幾廿個景點，就一個買個巴士飛，就每個站都停一停， 係 變咗交通啊搞掂曬。你總之就每日咧就買條巴士飛咧，每個站停一停睇睇，第二日又搭個巴士停一停，咁幾好玩啦！有個交通搞掂啊。咁啊，其中個景點咧就叫做咧就參觀呢個魯迅去仙台讀醫科嗰間東北大學。 係啊， 咁我咪去啦，咪去梗係去啦。魯迅喺度讀醫科，然後後來翻中國啊嘛，寫文啊嘛。咁去東北大學，咁然後喺東北大學嗰度咧，旁邊有個庭院咧，就影咗個魯迅嘅像。咁咧，我喺嗰度庭院度睇，哇，有個魯迅像喺度。咁然後咧，就成車旅遊車嚟。成扎啲香港旅行團咧，全部落車嚟嚟，拱曬嚟啊！ 就影幅相， 咁啊唔止影幅相，因為亦都話江澤民嚟過，江澤民亦都去魯迅獻花，所以啲人咧就影魯迅像，跟住就影依個江澤民嗰啲獻花嗰啲場面，咁啊影完相咧個個就走啦。但係嗰個庭院旁邊啊間好大嘅魯迅紀念館， 冇人識入去睇， 冇人識入去睇，我梗係去睇啦， 冇時間睇佢。 唔係冇時間睇，旅行團就從來唔會帶你咁話館啊？點解咧？因為入紀念館啊要俾錢，咁你俾錢咧，佢如果計埋咧，佢個旅行團費又貴咗， 當然 啲人就唔參啦。第二咧，唔係個個有興趣睇，所以佢入例牌呢啲人唔睇。咁但係我哋暫嚟講，咪曬咗。 最重要就係去嗰個 係。你就問題，你我參加旅遊團，明明啱啱去到嗰度啦，咁啊，揀邊個旅館你唔入去，有冇搞錯啊？ 呢個咧，呢個情況我都有同一個經驗，就係去英國嗰時，莎士比亞嘅故鄉。 哦， 咁啊喺條河側邊咧，咁啊莎士比亞故鄉有幾間屋咧，都遲啲要去嘅。嗰啲佢住過好多間屋，有一間係佢外母嘅屋啊。咁啊！但系咧，旅行團係唔入去嘅。 係啊， 點解咧？ 就是 要俾钱， 要俾钱， 要收钱。 同埋咧，唔系每一个人都喜欢， 欢系 个个咧就去到嗰门口就影幅相， 影幅相走， 打个卡就走啦， 打个卡就走啦，即系当如咧曾经 到此一游， 到此一游就俾人炫耀讲咧。我曾經去過莎士比亞嘅故居旅行， 炫耀性嘅消費， 係炫耀性、炫耀性消費，講出嚟咧好多呢啲故事嘅，係呢個咧旅遊哲學，要揾阿盧Sir咧做講多次嘅，係嘛？好啊！咁今日講完咁多先咧，係嘛？好多嘢都未講嘅。咁 有排讲嘅， 系有排讲， 几日都讲唔完啊！嗰旅行嘅嗰个， 听日咧星期三咧就施政报告，十一点钟咧至开，咁大家唔使咁早啊，咁个题目咧就电视剧嘅大比拼，咁已经讲过一次噶啦，再讲多次，咁林佩里主持，咁嘉宾咧系陈泽明，咁同埋小弟。咁跟住来咧就系一首歌，就系、是眼睛想旅行，黎明唱嘅。咁嫂正话咧呢本只歌好耐噶咯， 好耐噶啦， 唉，有成十零年喎，系嘛？有冇啊？咁我唔知道啊， 唔知添啊， 唔知啊。咁之后咧就新闻报道，再之后咧就记歌。就那些年，而家改咗名，唔系叫那些事啦。那些年将为基啊，咁大家咧继续听埋呢啲好歌咧，介绍歌。咁多谢啊，杰雄。 系，下次再嚟哥。 系，咁大家都喺 Zoom 嗰度系。 系，见面啦。系，拜拜。 拜拜。 神话的